没说开始啊，就这样开始，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啊，宝仪，哎呀，宝仪，宝仪，我本来不是 挂着你这， 我本来想开头全被他扰乱了。我本来想说，今天有一个神秘的女人领着我跟文道到了， 他就在这儿，这多神秘呢！ 一个角落，我本来还想说。我说我跟文道这次到台北，其实我们是有目的的，哎，是有私心的。我们的私心就是要找我们这位失散了的女友 啊， 女友，哎呀， 好妹妹， 没结成婚是吧？ 你怎么老爱提这个事啊？哎， 宝仪，好，宝仪，现在就跟要你要说是他说啊。说的跟真的似的，说咱们俩来他特别的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表达跟我们的。 因为之前苗在录影我们都是在香港。 是。啊 或者是在北京。我总觉得我是去你们家。去你们家那种感觉。现在因为我常住台北，虽然很多人觉得我是香港人，但其实我常住台北。你们突然来我家了，我整个觉得好轻松，好开心，好欢迎，然后好希望告诉你们这里有多好玩，然后我家有多漂亮，我们家里的人有多好。 这像是台北市长郝龙斌说的话。 我不是 台北城，你在，我觉得你的家呀是你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感兴趣的地方。 是， 所以今天宝仪呢领我们说，他说啊，台北市有两个地方是最好的，你们一定要去拍。第一个地方我不会带你们去，现在咱们是在第二个地方，他常来消磨时间的这么一个书院。那么至于第一个地方为什么啊不带我们去，要请你来说一说。 狗仔队都知道你住哪， 你让我们神游一下，那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不是，它其实是一个社区的小巷道啊，虽然小巷道大约有四线的车道了。然后呢，我不讲街名可以吗？请让我保留这个。 周杰伦楼下我们都去了。 孤岭街嘛，对不对？对， 全 台湾都知道。那我不，因为那条街呢，其实是台湾还挺有名的林荫大道，就树很多，附近的公园也很多，是一个社区居民的社区。当然，它也有小小的商业区。 大安森林公园吗？ 不是。然后呢，那条街呢，最近新开了很多的咖啡店。然后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小的咖啡店，比方说它有咖啡店呢，是我记得那条街的第一家咖啡店是一个电影，因为一部电影而成就那家咖啡店，是因为那个电影是在一个咖啡店发生的故事，所以导演呢就开了一家咖啡店，然后电影拍完了，咖啡店还留在那儿，所以喜欢那部电影的人还可以去那边喝咖啡啦，看看那个场景啦，跟女主角坐同样的位置啦，这是第一家。然后陆陆续续开始开了很多家了，比方说他对面呢开了一家是给小朋友，就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玩的，就因为很多咖啡厅都是只适合年轻人啦或上班族啦， 是， 可是其实妈妈也想喝个舒适的下午茶，可是小朋友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有一些区域可以让小朋友在那玩，或是有小花园什么的， 就像遛狗一样，狗在外头混，主人在里头。 你没有小孩对不对？ 他把小孩混同狗 差不多了， 差挺多。妈妈这样听会觉得很生气的。然后呢，也有，比方说，像我最近去，因为每次去其实都有新发现。我最近去那条街，我发现有一家新开的店，它是一个设计公司，它设计公司开在后面，它前面来做什么呢？做那个股市唱盘的 showroom。是因为那个老板呢很喜欢收藏，然后他觉得既然我也收藏了，不如就公诸同好，他就把他收集的几十个那种古的唱盘，而且都还可以听哦，还可以听黑胶的哦，就放来给大家可以在那观赏，你可以去交换一下意见啦，或者你可以买。所以每那条街， 你说的是青田街吧？ 还不是， 还不是， 还不是。你以为台北你很熟？ 所以，哎，宝仪的介绍比咱们俩介绍好多了。 对， 我听你这 句， 哎，让大家知道会吟， 会吟 会 吟， 会吟会道啊，这亲眼所见，真的是台北人的这种小生活， 小生活， 小趣味。我觉得就台北人的这个小啊是最有意思的，最适合我们小男人去，你知道吗？我就说，而且我这次见到这个宝仪啊，我就跟他说，我倒不是说骂北京啊，我怎么真觉得他住在北京的时候老一点 不一样。 我这次见到你，我觉得你年轻了好多岁，就像个 真的 小女孩一样啊。 那是搭什么枪？ 就是真的， 这是吗？ 真的， 脸上都白了， 好多了， 而且就是 好太 皱纹都绷紧，在哪儿整的？ 没整，没整，还真没整，因为你看， 真没整， 因为有整的，你看像奥斯卡的，你看 Tom Cruise 今年啊。哇，那个脸简直就是汤杰明的那个惊险里程，他整个就是汤杰明 Burton 整个好像回到了比 Top Gun 那时候更年轻的感觉。 他是整了， 他应该有 吧，他绝对 他一定应该有吧， 绝 对长。然后你看那些人脸都这样， 整不 整都是每秒。 我倒觉得那个主持人打了肉毒杆菌， 他 感觉 连 都肿了。 对， 你是主持奥斯卡，你也会打的。 是的，那为什么呀？ 你想出来见人嘛，对不对？总是要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嘛。 那 意思是你不打见不着人。 闻到不打都跟打了之后的样子 差不多，差不多都肿了。 我可能是因为住在家里吧，因为我家在台北嘛，然后常常跟家里人见面吃家里的，在外面吃，其实老在外面吃比较油又比较咸。 其实宝仪也是个爱玩爱游的人， 对， 是吧？ 是， 说是也是这个，你有一种自己的旅游的什么理论？ 嗯， 是不是？ 哦，是吗？ 也不是旅游，我觉得旅游是会进化的。就是以前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旅游书嘛， 对， 然后说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然后要拍到照片。然后买到纪念品才觉得说我们真的去了，回来可以跟别人炫耀啊， 到此一游， 对对，巴黎铁塔、比萨斜塔什么什么之类的， 首相不 错啊，对，会变的。然后但是我从去年开始，如果沉淀一点讲的话，可能因为去年我爷爷过世，去年我爷爷过世了，我外婆过世了，就是我们家有些长辈陆续离去了，我突然觉得心情上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去旅行的时候，我也觉得也不用太着急了，因为以前 我不太懂， 应该讲以前常常说父母在不远游， 是， 然后比方说我爷爷因为生病了很多年，所以这些年比方说我想去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常常是已经都计划好了，但是我去不了，因为我觉得哎突然又住院了，或是今天又说进入加护病房了，我就想说那算了不要去了。现在就是哎千万、 哦、 对，就你心里挂的事情觉得啊好像放下了，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变成一个很自由的人。当你一旦自由了，你就不着急了。以前旅行很着急，会觉得我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玩。现在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融入当地的气氛也好，好好的去呼吸当地的空气，吃当地的东西，认识当地的人，才是真正的旅游。 所以其实这个你的旅游理论是你的特殊情况吗？ 我觉得是跟人生的历程 是因为你是一个特别跟家人关系紧的人， 是 你才会这么想，对不对？他说这种话，你想想看，一般人可能会懵一下，就是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子跟家人关系那么紧，紧到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常要想着祖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啊，或者是因为你想这个事儿， 我想这个事儿， 对对对，他其实操心多，你别看是一小孩样，你像文道，我也跟你说说，文道有他的旅游理论，我那天听他说呀，我也很神往，我准备那个锵锵三人行赞助一下， 我也要去， 免费。他是有点学术性的，你听他说说这个土耳其这一趟。 啊，你去土耳其啊？ 他 没有，我预备年底会可能去大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嗯， 我是从威尼斯沿海路到伊斯坦布尔，但这个路线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恰恰是地中海某个时段最繁荣的两个城市，是两个帝国，一个就拜占庭。威尼斯其实是个帝国，海权帝国，共同繁荣。但是后来当土耳其入侵拜占庭，就整个都衰落。我要看的就是那时候它整个衰落的路线。我经过的城市是按照他们每一年的陷落，什么时候这个城市陷入敌人手中，一路的这么去看。 从西罗马到东罗马， 看两个伟大帝国的衰落的故事， 好酷哦！ 因为人家不像我，我是连这个小学生的课都没上。 不是， 你比如说 他的路线是什么？他就觉得说这里哪里有贵的眼镜，那有贵的西装，这里有贵的鞋子，他就沿着这样从头买到尾，这是他的旅行路线。 是吗？ 是吗？不是吗？ 谁给钱的？ 你自己给啊！ 我罗马都没去过。像他能叫什么叫深度旅游，就能到这样旅游的人呢，是一些必修课已经有了，比如说罗马、纽约或者这些中心大城市，早就去过了，所以才能进行这种什么威尼斯啊什么什么。 没有，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是一种玩法嘛，像我现在的玩法也有点心态有点转变，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每一年至少要花一个长的时间旅行。我本来今年是想着说上半年一个月，下半年一个月，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能成型，所以我只要维持下半年一个月，一年能够去下半年至少一个月的旅行，我觉得就可以了。那 他的时间呢总在变，你看这一次咱们在台湾十天呢，本来宝仪 我记得是有几天的， 不是几天，他本来是想啊 天天跟着咱们， 天天 天天跟着咱们一起走，所以本来我不想让你来的。 我了解，我了解，我是不是最后才知道有这事儿吗？兴奋的。 他们早就跟我说你要来了， 哎， 对，我就想说文道陪你来，我就不用常常陪着你，因为文道 是 半个台湾人 嘛，也是这么回事。 你可能 现在想，还是早知道我不来就好了，对吧？ 结果他临时，他这个也是俗务繁忙，嗯，只能来一天。 可是你怎么可能去那么长的旅行呢？你工作那么多， 所以就是要。很认真的强调这件事，但是只要你心里有了这个底，你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就不会着急，因为你不会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比方说像我现在开始也是会，像我去年去欧洲，我就锁定一个城市，然后只在那个城市的周边玩。如果很多人比方去欧洲去十天，那一定就是哇，荷比卢法意什么的全部都去遍了，然后你觉得好像盖章都盖满了，你才觉得耶，我去了，然后我值得这张机票了。但其实后来我就乖乖的待一个城市，然后呢，我想，比方说我就做点功课，今天突然上网说，不如去海牙法庭看看吧，我就坐火车去海牙，说哦，原来这就是海牙法庭，门口有什么，然后戴珍珠耳环的女孩那幅画在哪里，然后看一看说哇，真的很酷，然后林布兰博物馆怎么样，好，可以了，然后第二天回家就说哦，昨天真的走太累了，然后在那个住的地方睡一天。 说得好， 说 得好， 太开心了。 就像我那年在巴黎，我一气儿14天，我就不走了， 对对， 就在巴黎待了2星期。你讲的这个生活状态啊，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也是在我的台湾好朋友这里啊，得到一个启发。得到一什么启发呢？我觉得可以过一种混吃等死的生活，就是说叫什么呢？胡吃闷，也不能叫胡吃闷睡。我就说这个不着急呀、啊， 不着急。 我们的问题啊是不着急，因为我最近就咱们这次来台北嘛，我跟我这朋友聊天，我说我总是觉得时间很紧，因为要干的事情太多， 焦虑了。 我绝没有寂寞的问题，我有充实过头的问题，就是说产生焦虑。他就说啊，我本来也是你这样，他说后来啊，我现在想明白了哈，其实呢不用急，什么事儿你都是干不完的。他说我现在开始进入到一种啊。就是混吃等，也不是混吃等，就是应该叫怎么说呢？就是完全自然的状态。他说我是什么状态呢？他说你比如说晚上想看书，我就一直看下去了，看到3点才睡吧，那我就睡。我说我现在要晚睡吧，我还早起。他说我也是。但是我不管，就是如果7点钟醒过来，那就醒过来嘛，醒过来就醒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可能到十点，我吃了点早餐，又困了，困了我就倒头再睡。睡了我就又醒，醒了我就又睡。他就说，我就 真是混吃等死， 像猪一样的，这个什么叫？ 可是我们要上班怎么办呢？ 对， 对啊，上班就是对啊，我们上班难免焦虑啊。 所以贪小闲，你知道吗？这个闲人才能过这种。 可是我跟你说啊，我注意你，还有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想到一点？焦虑其实也在花你的时间。 是， 对， 是 选择也在花你的时间， 太花时间了。 你他说，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焦虑其实已经花了你很多时间。你不焦虑，其实那个时间你就能做很多事了。 没错， 焦虑是很难控制的。 对， 对，跟个性其实有。 你像昨天咱们都在成品，对吧？待了2个小时，然后文道收获很多，买了很多书。其实我在成品待了2个小时呢，我就只是在 干嘛呢？ 我在4本关于。介绍罗马的导游书之间选择了2个小时，最后买了一本。 真是窦文涛啊，我觉得这个选择 要选到最好的。 是， 你知道这是一种强迫症，因为这个焦虑，我选到最好的，那么你就用2个小时的时间看他的地图怎么画的。这地图字儿没有那个大， 老花。 哎，没事，老花。哎，这个服务多一项，但是那个服务少一项。我就把这个台湾呢，要，但是人家台湾要不说这个旅游的书啊，编的也是挺透彻。 其实香港旅游书编的也很透彻。 嗯， 其实香港旅游书做的也不错。我觉得其实是看这个城市的旅游人口， 对 这个需求。 对， 我觉得现在台湾啊香港啊其实往外走的人都越来越 多。对， 但你要看哦，台湾现在自己的旅游书也很多。 对， 因为玩台湾的人越来越多。 没错， 不是说外面来玩的人，而是自己玩自己的人。 哎，你有什么玩法？ 自己玩自己。 自己玩自己。 这个事情这样子。 说得好。说得好，我们整天都干这个事。 哎， 你也别说，台湾还现在还真的有个会玩的。我最近看台湾报纸，好家伙，哎，比我们狂啊！租了一辆台湾的， 我就知道你要说， 这是自己玩， 而且是一女十五男。 你怎么只关心这件事？台湾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是台湾最重要。 没有，台湾发生很多事情，为什么你只关心这件事？文涛，你怎么了？ 你刚才跟我说这件事。 我知道，但你知道这件事啊？ 我在报纸上。 因为你们本来要坐火车去台东嘛。 对。 然后你就 说我们也玩这个。 他说你们明天坐火车去那个什么台东，他说路上很辛苦，要坐五个小时，不过你们可以租一个车厢。这个不过这个要跟大陆观众解释一下，就最近台湾一个很大的新闻， 对， 说一女十五男租了一个台铁的车厢大搞性爱派 对， 搞了一路啊，对吧？ 然后其实搞得不是太成功。嗯，你没看报道细节吗？是这样， 因为你看了报道细节， 我看报道细节。然后呢，就首先呢，大家争论那个女的是不是成年，叫小雨吧。后来发现其实人家是够格的，17岁的， 可以玩， 自愿的，可以玩。然后呢，那些男的呢，有问题了，因为有个组织者，他号召大家来，嗯，然后他一上车呢，就跟大家看时看表，快快快，时间不够啊，待会得下车，该玩该玩什么玩什么， 就跟我们导演一样， 哎，对对对对，然后那十几个男的忽然就紧张了，你知道吗？结果最后好像真的去玩的就两三个，大部分人在旁观。 啊、哦，没做成。但是呢，人家台铁，要不台湾人其实挺爱面子，而且呢，台湾人其实特别重视生育，所以我就发现， 所以你没看我现在 不是生孩子这个生，不是生孩子 这个生育， 生育啊，名誉啊，哦，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名誉，人家这个台铁啊，就是现在上法庭要告。这也是人、哦、因为社会上议论纷纷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把我们的车厢搞脏了、嗯、你知道吗？ 结果告人家什么呢？这人家没这个自由吗？我倒挺支持这帮人 败坏了声誉。然后呢、嗯、说台湾警察就到那个车厢上，你知道吗？去搜证、嗯、去搜证，搜证就是说他必须弄出点痕迹来啊、嗯、什么毛发什么什么乱七八，结果神了、嗯、这个警察什么都没有，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但是你这 多负责任啊！ 但是你说我看那报纸，台湾报纸有意思，台湾警察就用这个来断案，说他们要没乱搞，怎么会在事后把地板擦得这么干干净净？是不是我没说错吧？这新闻？ 没有，最妙的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数家珍对这条新闻，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新闻其实虽然它也上了头版。好几天，嗯，啊，某报纸的头版好几天、嗯，但我其实就看了就过去了。 我们爱台湾， 我没有很关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你可以，如果你他真的犯了法，他就是一个社会案件， 是， 那有法律可以治他。那如果说大家要公论他的话，那就公论。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台湾普遍的现象， 当然， 而且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可能有时候其实也就是其实跟轰趴很像嘛， 对， 你在 motel 轰趴，你在。哪里轰趴？你只是租了一个车厢， 对对对对， 可是你租了那个车厢，关起门来，它可能可以算是私人空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法律是怎么判的，但我会觉得这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我就过去了。对我来说最压抑的是，两位来自内地的人兄竟然这么喜欢这个新闻。 我很关心台湾，我们也可以谈谈台湾的这个美牛争论，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哇，你看得很仔细耶。 没错，看了三天呢。没有台湾有什么新闻？说老实话，没 有 什么别的新闻。 美牛 啊， 还有核蓝屿的核废料啊， 对啊， 我们也在关心 啊。 美丽湾到南、 啊、 美丽湾到底要不要建？ 十大夜市啊 ， 这多重要、啊！ 你看他完全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他只关心电车。 你爱台湾是有选择性的， 对，是表面性的。 我爱车厢。哎，你说台北人是不是其实挺宽容的？嗯，我因为我听人说那天还文道的朋友还同性恋都结婚呢什么的。 哦，对，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后来舒哥就跟我们讲啊、嗯，说其实台湾人你看他很有意思，包括这个同性恋，他都认为台北是华人世界里对这个大家实际上最宽容的。嗯，我就说老人家呢，哎呀，舒哥就说，嗨、哎，老人家就是哎呀也不想问他们是在干什么。嗯，就实际是不是这么一种文化，大家玩的各玩各的。 也不是说各玩各的，而是我觉得大家变得比较能够互相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嗯，那你说老人家，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想接受，但他们逼于无奈。比方说，不管是他们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和谐也好， 或者是他也觉得他没有办法干涉小孩子的自主权也好，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都是朝着一个大家更包容的方向去进行，就我尊重你嘛，但我不喜欢你买戴帽眼镜，好吧，我尊重你，但我不喜欢，我先跟你这样讲， 是 不是两票对一票？ 那我就不能戴那个圆眼镜吗？ 没有他好看， 是吗？你要 真 要讲合适，抱歉。 难道说长得丑的人有特权吗？ 眼窝下下线， 但我们包容你。 我今天看的胡适，咱们在胡适那个纪念馆看，胡适当年戴的那个很经典的那个， 就说什么徐志摩、溥仪不都戴那种吗？哎，对啊， 你就发现经典永恒。 对， 你什么时候说起眼镜，永远的还是这种。虽然我一直戴的方的多，所以我这次去台北，我看到了一个，哎，台北真是日本的老师傅，拿戴帽 手工 做的这个手工做的这种圆框的这个眼镜。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要戴那种经典圆框眼镜，你要有经典的眼型才行。很抱歉， 听他怎么夸自个 儿啊，对，这是不是不这不是要点？但我想讲台湾，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就是那个宽容啊，是很健康的宽容。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看到台湾一个报纸，它有个广告，是年轻人看的报纸，一个文艺报纸，它有个整版的广告。那个整版广告其实是个爱情酒店的广告。然后他就一对男女，脸带笑容，非常阳光灿烂，你觉得他们好像一起预备去图书馆一样，对着镜头笑。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写什么呢？说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很健康，一个礼拜黑休3次。 然后我们要去台铁车厢， 对对。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台湾大概过去解严之后啊，有很多有心人在性上面做了很多解放运动，但那个解放的结果很健康。你看这个事，像这类型广告，大陆不会有， 是 香港不会有，但是实际上你会觉得大陆那个淫乱起来那个场面可以比台湾严重很多，但是绝对不会这么说，就不会那么正面健康的说，哎，年轻人一个星期该黑休几次怎么样？ 对，我有时候觉得台北其实是很清洁的，他们讲这个姓氏，他们好像讲的也很干净，对， 很干净。 有时候甚至听见你们台北女孩子说去尿尿，我觉得听着说的都很干净，是吗？ 你想太多了。 所以有一次吴小丽说：“哎，我要去嘘嘘。”哎，我觉得说的挺可爱。 你怎么把吴小丽都出卖了？ 我真的，我回去叫她说一下。 不是，哎，大家会觉得说啊，原来吴小丽也嘘嘘啊？ 是吗？ 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其实就好像，比方说我们去欧洲的时候。会看到，因为欧洲其实是对这个东西很开放的，我发现有些东西其实你越不压抑，大家就能够越接近他们。